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秉持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秉持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秉持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秉持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出游的时候免不了要选择那些人少景美的地方，人山人海花大价钱，感觉实在是不值得。那么在北京的周边呢，今天小彤就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绝美的古村落，他们那么美，那么近，却又那么吸引人。说到北京周边的那些个漂亮的古镇呢，第一站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河北玉县的暖泉古镇。这里是中国的文化重镇，它的名字的来源呢，是因为古镇一年四季当中都有水温恒定的泉水，所以呢叫做暖泉古镇。这里除了暖泉出名之外，还有集市、古建筑和民俗文化。另外呢，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山西人到张家口经商的必经之地，所以呢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这里还是一个文化重镇，当地人特别重视文化，最著名的就有暖泉书院。暖泉古镇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这个暖泉书院其实就是元代的工部尚书王敏的私家私塾。这里集古民居、古寺庙、古城堡、古戏楼为一体，至今呢这里还仍然有居民在这儿居住。另外这里的华严寺和老君观也是非常壮观的景点。当然了，每天啊在这里游玩的游客 最重要的是晚上要留下来，要看一看这里最著名的大树花表演。它是当地社火的特别活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打树花就是把铁烧到1500度以上，变成红红的铁水，把这红红的铁水打到城墙之上，泛起火树银花，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壮观。在暖泉古镇玩呢，我建议大家呀要饿着肚子去，因为当地好吃的真是太多了，比如说八大碗、饸饹面、粉坨、黄糕，这可都是当地著名的美食。去暖泉古镇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2天的时间。第一天到了玉县之后呢，可以先看一看玉县的古城。玉县也是相当有历史的，而且它的城关保存得很好，所以呢，第一天在玉县驻扎下来，然后看一看玉县古城，第二天再前往暖泉古镇，然后晚上来看大树花表演。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北京周边的古镇村落呢，叫做鸡鸣驿。鸡鸣驿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鸡鸣驿乡鸡鸣驿村，这里也叫做鸡鸣山驿。它呢始建于明朝初期，是中国游船和军驿的宝贵遗存。这里见证了中国最早的邮政事业，曾经2次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列入了100处世界濒危遗产名单。鸡鸣驿是目前中国现存的最大的驿站，驿城占地22000平方米，平面是一个方形，城墙的周长是1991.8米。这里独特的风貌使电影界很受青睐，比如说《血战台儿庄》《血战长城》《大决战》《国士无双》《蓝色的花》还有《超级女谍》《大潮600天》等等影片呢，先后选择了在这里拍摄。而鸡鸣驿呢，也现在成了一个电影之城了。在鸡鸣驿古城内部呢，遍布着明清3合院、4合院，登上城墙便可一览古城风光，可以说是邮政、考古和机要考古的活化石。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慈禧太后逃亡路上还曾在此留宿一晚，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当年太后住过的那间房间。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铁锅焖面，这可是当地的绝活。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滦州古城。滦州古城呢，在河北省的唐山市滦县滦州镇，如今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4A级的风景区了。最著名的当属这里的关帝庙、紫金塔和大牌坊等等景点了。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古老的景点之外呢，大家在影视文学作品当中非常熟悉的那个杨三姐告状的老县衙，也在这儿可以找得到。滦州古城修复了千年历史的古迹，古城门、杨三姐告状的老县衙，还有钟鼓楼、接官亭、古戏台、风雨桥、滦州阁、河园、文基楼等等建筑。乾隆曾经写下“千年此滦州”来赞颂这里的繁华，而如今呢，走进这座古城，青龙河碧水连绵，两岸夜色阑珊，堪称是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是淡淡如水。哎呀，哎呀，给你的话不必多讲。哎呀，哎呀，给你的话不必多讲。是你的眼角斑驳的碎片，晚风它摇滚的颠簸，在夜里轻轻歌唱，回忆是淡淡忧伤。哎呀，哎呀，给你的话不必多讲。哎呀，哎呀，给你的话不必多讲。 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觅那些既古老又有文化而又幽静的古城小镇。接下来我们去往正定古城。正定古城呢，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以北的15公里的地方，说起来呢也不算远。源远流长的历史给这座古城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风格独特的名胜古迹。这里素以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而著称。别看这里如今只是一座古城，而历史上正定还曾与保定、北京齐名，称为北方三雄镇。如今呢，它的南城门依然有着三关雄镇的石匾。正定是三国时期名将赵子龙的家乡。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做龙兴寺，也叫大佛寺。原来呢，是东晋16国时期后燕慕容熙的龙腾院。公元586年，在院内呢改建寺院，当时称之为龙藏寺，唐朝改名为龙兴寺。当时的龙呢，就是我们龙的传人的这个龙，后来到了清朝改为了兴隆的龙，仍然是龙兴寺。既然这里是赵子龙的故里，那么赵云庙也一定要去看一看的。1997年，这里的庙宇呢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称这里为常胜将军庙呢？接下来我们去往天长古镇。天长古镇也叫天长镇，在古代的时候，这里商贾云集，有着燕晋通衢之城的重要地理位置。它呢在河北的景京县的西部，离县城有15公里。天长古镇呢兴起于宋代，因为它静守太行山数百年，地势极其险要，所以当地人呢称这里为簸箕城。这里有保存上好的明清时期的城垣，也有230多年历史的街山书院，还有四合院。天长古镇依山傍水，四周极为开阔，因建在大山深处的一片平缓的河谷地带，加上受城墙包围，所以呢多少年来天长古镇的规模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显得非常的小，依旧保持着古城的风貌。 与天长古镇相比，圣方古镇就离北京近很多了。它呢就在霸州市的东南部，离北京也就是120公里左右的距离。当然了，圣方古镇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它始建于2400年前的春秋末期。原来呢，这里是一个水乡，最早的名字叫做低头村，低呢就是长低的低，后来改名叫做武平亭、魏城，宋朝改名为圣方，意思就是圣水荷香，万古流芳。古时的圣方呢，是我国北方最著名的水旱码头，这里客商云集，风景秀丽，交通便捷。清朝的时候被列为了直隶六大重镇之一，现在呢还保有杨家大院、戏楼等一些名胜景点可看。到了圣方呢，我推荐大家一种当地的特色面食，叫做闽曲，还有钢炉烧饼和苦类，其实呢就是豆角、土豆丝儿还有胡萝卜等一些各种蔬菜啊，把它拌在一起，蒸着面，蘸着小料吃，很是爽口。 寒夜落进秋天，风景依然进来， 相爱沉默无语， 飘落一片孤单。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周边的名胜古城之间。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广府古城。 广府古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名镇，它呢是在河北省的邯郸市永年县，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明清时期曾经是晋南三府之一的广平府所治，所以呢也叫做广府。邯郸广府古城也叫做永年城，是在春秋时期就有的一个城。古城现存两瓮城、六城门，城外的护城河依然是碧波荡漾。到现在，城东仍然保存完好的有洪济桥，是赵州桥的姊妹桥，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这个，还有毛遂墓、太和堂，这些地方都值得逛一逛。外面的永年洼依然是碧草茵茵，这里有名的就是太极拳之乡。广府古城是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太极在这里是相当有地位的。接下来我们还会在河北为大家选择古村去游一游，那就是余家石头村。这个名字是不是叫得很接地气儿呢？余家石头村在河北省的景京县的微水镇，它呢建于明朝的成化年间，到现在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一个石头村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这里也是民族英雄于谦直系后裔的发祥地，全村95%以上的人都是于氏家族成员。有人形容这里处处是石头，满眼是文化。全村石头房子有4000多间，石板街道3700多米，石井窑池1000有余，石头碑碣200多块。如果再告诉你石头村的来历，你可能就会更加感慨了。据说这里是明代的忠臣于谦后代所建，至今这里还保有于氏宗祠。当年于谦的儿子隐居于景京县南侧的峡谷当中，后人有于有道、于东道和于南道。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这个字很难写，想必你已经猜到了，这里便是串底下村。串底下村呢有70余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最著名的是后村正中央的福庆堂。每年的11前后，沿路的红叶更是红透了整个秋天。村子对面的金蝉山及观景台也是应该必去的，因为从这里看整个村子，更是能看到全村的景致，雨林山、百花山、妙峰山遥相远望，山上还有古长城7座楼。另外呢，这里也是电影《投名状》的外景拍摄地之一。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